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第一时间拿手腕打飞了络腮胡的枪，枪与匕首一起受力，二人的武器双双脱手，倾接而来的是疼痛。人说撕心裂肺不过如此。古星之一直以为自己不怕疼，但是脏腑剧烈的疼痛把他的整个身体挤弯了，疼得他瞬间起了一头大汗，顺着下巴滴滴坠下。他狠狠捂着伤口，鲜血喷涌的感觉撞击着掌心，根本就止不住。新人类的生命力相当可怖，只是一时没能割下头颅，被割裂的伤口便已慢慢愈合。古星志的匕首侧面留了放血槽，且刀刃特地磨成了不规则的锯齿状，一刀下去，即使是新人类不致命也得吃不小的苦头。络腮胡捂着吱吱冒血的喉咙，疼得轻轻抱起，死死盯着古星志时，一双眼睛里全是溢出的血，狰狞的叫人背脊发寒。他发出碎裂的气声。古星志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匕首被甩出了十数米远，要捡已是来不及了。古星志扑上去，死死按住络腮胡的脑袋，竟是要将他的脑袋直接撕开。络腮胡就算知道这个人是个恩将仇报的，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嗜血狂性。被他掐住还未愈合的脖子时，他狂笑一声，一手控住古星志的右手，一手死死地扭住古星志的伤口，单手呈爪状猛压，伤口登时血如泉涌。古星志一声没出，把牙关生生咬出了血，沾满了血的左手拖住他的下巴，将指尖捅入他的咽喉创处。这全然是野兽的原始的互搏，一时一虎都将全部的智计、勇武、凶蛮用在了如何取对方的性命之上。然而古星志的力量在一点点流失，络腮胡的力量却在一点点恢复。从身体素质上来说，旧人类与新人类终究差了一个量级。古星志被络腮胡压倒在地，伤口成了一处血突泉，汩汩喷涌。他被血呛得巨咳不已，手上的力道也渐渐弱了。外面有了动静，隐约有爆斗式的枪声、惨呼声、打斗声传来。稍顷过后，外面传来一阵阵低语，随即而来的是急促的脚步与声声的低语。听声音，来的人数起码有一个小队。络腮胡乍逢惊变，又痛又气，如今猜到自己的后援到来，面对这张他曾经爱得不行的脸，反倒挤出了个笑来。血手抓住他的头发，发力挺紧。他的手上几乎全是古星志的血，鲜血滑腻的触感给他一种扭曲的快意。 我的人来了，你死定了。 古星志和他听到了一样的声音，但是他也跟着笑了起来。络腮胡哪里还不明白他是被人当枪使了，现在看古星志做任何表情都觉刺眼，伸手就要把他这双不知死活的眼睛抠出。趁他心绪激荡时，古星志寻机张口就往络腮胡暴露的颈部咬去。络腮胡喉间刚刚复原不久的软骨被一口咬碎，吃痛的大吼一声，正要把古星志举起来摔到地上，身后便传来老式枪栓上膛时咔啦一声脆响。络腮胡知晓古星志的厉害，不敢大意，连头也不敢回，便连声吼道： 开枪，开枪。 枪在下一瞬响， 但被老师子弹撕裂开，却是络腮胡的心脏。络腮胡身体豁然一僵，被枪的冲击力冲得往下一扑。古今之大喊道： 匕首！ 他话音刚落，一把匕首变成十字状飞钉至他右手边侧的地板缝隙间。古今之拔刀起手，白光一闪，血红如雨。络腮胡倒卧在古星之身上，彻底没了声息。古星之却没有推开他，和他断了头的尸身倒在一处，微微喘着，从口中虚出的气流声有些古怪。严兰兰举着还在冒烟的枪，表示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要求。他单手一挥，手铃一响，那些从舒文清那里租赁来的士兵便继续自发散开，去清剿络腮胡的残部，只剩两个最身强体壮的护在他身侧，寸步不离。被簇拥在正中的孙兵闷出了一头汗，他小步快跑到主机前，整理了一下思路，便着手尝试恢复被系统干扰暂时失效的基地安全系统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孙燕快步上来，来不及收回刚刚抛出的匕首，先将压在古星志身上的络腮胡一把拉开。古星志仰面躺在地上，像是力疲已极的模样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口里似乎在喃喃说着些什么。孙燕便当他是在问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里，他也不急于拉着古星志起身，以为他只是太累，便在他身边盘腿坐下。 哎呀，是丁队让我们来的。 丁秋云要他们打的是一场里应外合的黄雀仗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武器库的攻伐开始后，稍小一些的组织互相结盟，却在暗自较劲，研制不前，故意拖延时间，指望着从中渔利。大一些的组织怎么肯坐视自己被消耗，于是特意留下后备队驱赶这些消极怠工、左山观虎斗的小组织，驱赶不成就动用武力。没人想到，在大局方定、各家已经懈怠时，一支数量极庞大的无名队伍会平地冒出。这帮旧人类根本就不在新人类拟定的防备名册上，因此早已因内斗而力竭的新人类一触即溃。这处人人觊觎的武器库被旧人类接管了，古星志却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生命像水一样潺潺从他身体的那处破洞里流失，脏腑内仿佛被沙蚁稀稀缩缩地钻了千百个洞，痛得他生不如死。死，想到这个字，古星志吸一口冷气，骤然怕了。死是睁开眼再也见不到秋云，死是再也听不到秋云对他说一句原谅，死是没有梦，他连在梦里见到秋云的机会都没有。只有因癌症而死的人才能转化为新人类，他甚至连成为新人类的资格都没有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古星志仿佛被人对着心脏又开了一枪，痛得他整个人都佝偻了下去。在强烈的欲念驱使下，他总算将话说得清楚了一点。 城管。 孙燕正滔滔不绝地夸着丁秋云的决策，闻言一怔。 什么？ 古星志在地上挣扎两下，竟是坐起身来。 城管。 当严兰兰觉得不对，叮叮当当地跑来时，古星志一偏头吐出一大口血，血里混杂着严兰兰不敢去想具体是什么的东西。孙燕这才看清他身上的血洞，豁然变色，翻身爬起来。 古副队，林医生，林医在哪儿？ 孙燕踉踉跄跄地跑了出去，而古星志难受地喘不过气来，说话声音变调得厉害，胸膛里像是装了一只风箱，发出颤抖的风声。 给我针管啊！ 严兰兰跪在古星志身边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她不敢多问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时间多问她要针管做什么，抖缩着双手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备用的针管。下一秒， 让他害人的事情便发生了。古今志扑到尸体上温热的络腮胡身上，用针管狠狠捅了数下，才找准血管吸了满满一管血，抬手注入自己的腕部。他以卑微的姿态神经质地叨念着： 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，死了就没有秋云了，再也没有了。 那个人出现在他灰暗的生命里，好得像是虚幻的泡影。于是他设计他，想要试探出他带自己的心是真是假。其实他更希望那是假的，因为倘若是真的，他的人生就要整个为他转变。在那栋破旧的筒子楼里，他悄悄弄坏了机械兵控制的系统，并在成功被合围后拿起通讯器。 你别过来，我这边已经被毒死了。 丁秋云只对他说了两个字： 等我。 几分钟后，他人为制造出的障碍便被硬生生撕开了一条通路。 走。 丁秋云一枪托拍歪了一个机械兵的头，抓住他的手喊了一声，便一言不发地向外狂奔。直到今日，古星志还记得那手心的温度，冷得很，还有些出汗，筋骨结实，焦握的感觉很好。他心眼很小，偌大的世界里，他只求这一双愿意拉住他的手，别的他不在乎，也不认为那很重要。他在超市等了他两年，又因为前世的冤孽等了他这么久，可是他还没有等到丁秋云的原谅，他不能死。